欢迎收听《魔道祖师》，作者墨香铜锈，演播张震。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58集，薛洋把手放到小星辰的额头上，闭目而叹，半晌猝然睁眼。魏无羡知道，薛洋探到的恐怕只有几缕微弱的残存碎魂了，而碎裂成这样的魂魄根本无法用来炼制凶尸。薛洋像是完全没有想到会出现这种意外，那张永远都笑意满满的脸上头一次出现了一片空白。不加思索，薛洋后知后觉地用手去捂小星辰脖子上的伤口，然而血早已经流尽了。小星辰的脸已苍白如纸，大片大片已变成暗红色的血干涸在他的颈间，现在才去堵伤口什么用都没有。小星辰已经死了，彻彻底底的死了，连魂魄都碎了。在薛洋的故事里，那个吃不到点心哇哇大哭的他和现在的他差距太大了，让人很难把他们联系到一起。而此时此刻，魏无羡终于在薛洋的脸上看到了那个茫然懵懂的孩子的一点影子。薛洋的眼中刹那间爆满了血丝，他豁然起身，双手紧紧握成拳头，在义庄里一阵横冲直撞，连摔带打，巨响声声把他刚刚亲自收拾好的屋子砸得七零八落。这时候他的表情发出的声音比此前他所有的恶态加起来还要接近丧心病狂这个词。砸完了屋子，薛洋又平静下来，蹲回到原地，小声地叫：“小星辰，你再不起来，我要让你的好朋友宋兰去杀人了。这整座义城的人，我全都会杀光，再全都做成活尸。你在这里生活了这么久，如果不管，真的可以吗？我要把阿晶那个小瞎子活活掐死。”暴尸荒野，让野狗啃他，啃得稀巴烂。阿晶无声地打了个寒颤，无人回应。薛洋突然暴怒地喝道：“小星辰！”他突然地揪着小星辰道袍的领口晃了几晃，盯着手中这个死人的脸。突然他拽着小星辰的胳膊把他背了起来。薛洋背着小星辰的尸体走出门去，像个疯子一样，口里碎碎地念道：“锁灵囊，锁灵囊，对了，锁灵囊，我需要一只锁灵囊，锁灵囊，锁灵囊。”等薛洋走出好远，阿晶才敢微微地动了一下。他站不稳，滚到了地上，蠕动半晌才爬起来，艰难地走了两步。走活了筋骨，越走越快，越走越快，最后跑了起来。跑出去好久，把义城远远甩在身后，阿晶才敢把憋在肚子里的悲伤放了出来。道长，道长。视线画面一转，忽然转到了另一处。这个时候，阿晶应该已经逃了一段时日。他走在一处陌生的城镇里，拿着竹竿又在装瞎子，逢人便问：“请问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大世家呀？请问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厉害的高人呢？修仙的高人？”魏无羡心道，他这是在寻找可以帮小星辰报仇的对象。奈何并没有什么人把阿晶的询问当作一回事，往往敷衍两句就走了。阿晶也不气馁，不厌其烦地一直问一直问，也一直被挥手赶开。 他见这里问不到什么，便离开了，走上了一条小路。阿晶走了一天，问了一天，累得不行，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到一条小溪边，捧起溪水喝了几口，润了润干得要冒火的嗓子。对着水，看到了头发上的一根木簪，伸手将它取了下来。这根木簪原本很是粗糙，像一根凹凸不平的筷子。小星辰帮他把簪身削得平滑纤细，还在簪子的尾部雕了一只小狐狸。小狐狸长着一张尖尖的脸，一双大大的眼，是微笑的。阿晶拿到簪子的时候，摸了摸，很高兴地说：“呀，好像我。”看着这只簪子，阿晶瘪了瘪嘴，又想哭，肚子里咕咕叫。他从怀里摸出一只白色的小钱袋，还是他从小星辰那里偷来的那只，又从钱袋里抠出一颗小小的糖果，小心地舔了舔，舌尖尝到了甜味，就把糖又装了回去。这是小星辰留给他的最后一颗糖。阿晶低头收好钱袋，随眼一扫，忽然发现水中的倒影后多出了另外一个人的影子。薛洋在倒影之中正在微笑地看着他。阿晶吓得尖叫一声，连滚带爬地躲开了。薛洋不知什么时候已站到了阿晶的身后，他手里拿着双滑，张开双臂，做出了一个拥抱的姿势，开心地道：“阿晶，你跑什么？咱们好久不见了，你不想我吗？”阿晶尖叫道：“救命啊！”然而这里已是偏僻的山野小路，没有谁会来救他。薛洋挑眉道：“我从岳阳办事一趟回来，刚好遇到你在城里问东问西，真是挡也挡不住的缘分呢。话说回来，你真是能装啊，我竟然都被你骗了这么久，了不起。”阿晶知道自己逃不掉，是必死无疑了。惊恐万状过后，想到反正也是要死的，不如骂个痛快再死，一股泼劲儿又上来了。他蹦起来呸道：“呸，你这个畜生，白眼狼，猪狗不如的贱货，你爹妈是在猪圈洞房才生了你这么个杂种吧，吃屎长大的烂坯子。”阿晶以前混迹市井，阿杂对骂听得不要太多，后面什么污言秽语都兜头喷出。薛洋笑吟吟地听着道：“你也真能骂，怎么以前没听你在小星辰面前这么撒泼，还有吗？”“ 我去你个臭不要脸的，你还敢提道长，那是道长的剑，你也配拿着，脏了他的东西。” 薛洋举起左手的双滑：“哦，你说这个吗？现在是我的了，你以为你的道长有多干净吗？今后还不是我的，做梦吧你， 你也配说道长不干净，你就是一口痰，道长倒了八辈子霉才被你沾上，脏的只有你，就是你这口恶心人的痰。” 薛洋的脸终于沉了下来。阿晶提心吊胆逃了这么久，终于等到了这一刻，他的心却忽然轻松了。薛洋阴恻恻地道：“既然你这么喜欢装瞎子，那你就做个真的瞎子吧。”他挥手一撒，不知什么粉末迎面扑来，扑入了阿晶的眼睛，视线顿时一片血红，然后转为黑暗。眼球被火辣辣的刺痛弥漫，阿晶大声惨叫。薛洋的声音又传来：“多嘴多舌，你的舌头也不必留了。”一个冰凉刺骨的尖锐物钻入了阿晶的口中。魏无羡刚感觉到从舌根传来的刺痛，就猛地被人拉了出来。清脆的银铃声叮叮叮叮地近在咫尺。 魏无羡还沉浸在阿晶的情绪里，久久不能回过神，眼前也天旋地转。蓝景怡伸手在他面前挥了挥道， 没反应不会是傻了吧？ 金陵道，我就说过共情是很危险的。蓝景怡道， 还不是因为你刚才不知道在想什么，不及时摇铃。 金陵面色一僵，我……好在这时魏无羡终于缓过劲儿，扶着棺材站了起来。阿晶已经从他的身体里脱出，也扒在棺材边。众少年像一群小猪崽一样拱了上去，围成一圈，七嘴八舌， 起来了起来了，太好了，没傻，不是本来就傻吗？别胡说八道。 耳边叽叽喳喳，魏无羡道， 不要吵，我的头好晕。 他们连忙噤声。魏无羡低下头，把手伸进棺内，微微分开小星辰道袍整洁的衣领，果然在颈间致命之处看到了一条细细的伤痕。魏无羡心中叹息，对阿晶道， 辛苦你了。 之所以阿晶的鬼魂是瞎子，行动却不像一般瞎子那样迟缓小心，是因为他在死前一刻才变成真正的瞎子，此前他一直是那么灵活跳脱，行动如风的一个小姑娘。这些年来只身在妖物弥漫的驿城里东躲西藏，神出鬼没地和薛洋作对，将入城的活人吓走，指引他们出城，给他们示警，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执念。阿晶趴在棺边，合起手掌对魏无羡连连作揖，再用竹竿冲作剑，做他以前打闹时常做的杀杀杀状。魏无羡道， 放心。他对朱明氏家子弟道，你们留在这里，城里的走失不会到这间义庄来，我去去就回。 蓝景怡忍不住问道， 共情的时候你到底看到什么了？ 太长不说，日后再表。金陵道， 就不能长话短说，别吊人胃口。 好说，薛洋必须死。漫天迷眼的妖雾里，阿晶的竹竿咔咔在前方为魏无羡带路，一人一鬼行得飞快，迅速回到那边憨豆之处。蓝忘机和薛洋已经站到了外面，碧晨和降灾的剑光正厮杀到要紧处，碧晨冷静从容，稳占上风，蒋灾却狂如疯狗，倒也勉强能扛住。然而白雾害人，蓝忘机事务不清，而薛洋在这座驿城生活了许多年，和阿晶一样闭着眼也对道路了如指掌，因此僵持不下，不时有琴声怒鸣响彻云霄，斥退欲包围上来的走失群。魏无羡刚刚拔出笛子，两道黑色的身影便如两座铁塔一般重重摔在他面前。温宁将宋兰按在地上，两具凶尸都正掐着对方的脖子，骨节咔咔作响。魏无羡道， 按住了。 他一俯身，迅速在宋兰头发里摸到了那两名刺炉钉的尾巴，心中一松，这两枚钉子比钉进温宁脑袋里的要细许多，材料也不同，宋兰要恢复本性应当不难。魏无羡立即捏住尖端缓缓外拔，脑中异物搅动，宋兰双目猝然圆睁，嘶声低笑，温宁手下加大力道，这才没让他挣开。等到刺炉钉被拔出，宋兰顿时如同斩断牵线的木偶，瘫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了。这时场中传来了一声狂怒的咆哮，还给我。薛洋的胸口被蓝忘机一剑划过，非但血溅当场，那只藏在他怀里的锁麟囊也被碧晨的剑尖挑了过去。魏无羡却瞧不清，说道， 薛洋，你要他还给你什么？双华吗？双华又不是你的剑，你凭什么说还给我？ 要脸吗？薛洋哈哈大笑起来。 魏前辈，你可真不留情面呐。 笑，你笑吧，笑死你也拼不起小星辰的残魂，人家恶心透你了，你还非要拉他回来一起玩游戏。 薛洋忽而大笑，忽而又骂道，谁要跟他一起玩游戏？ 魏无羡道，那你巴巴的跪下来求我帮你修复他的魂魄，是想干什么？ 薛洋这么聪明的人，哪能不知魏无羡是在故意出言扰乱，第一让他怒而分神，第二让他高声大骂，如此蓝忘机便可判定他的位置，从而攻击，但还是忍不住接了一句又一句。 有声小说《魔道祖师》，演播张震，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